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哎，今天呢是星期日哈，这不知不觉新的一周又要开始了。 对， 明天呢会有降雨的天气，建议大家真的哈，这个气温一定会偏低，体感温度会更低， 没错， 所以及时穿厚衣服啊、然后要洗车的朋友别洗车了，明天真的会下雨是吧，还要带好雨具啊，虽然是秋雨啊，但是这秋雨的时候可能浇到人身体还真是特别容易感冒， 淋到了头上它会让你是吧受凉的 是吧，所以说还是在这提醒大家伙，换季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供暖之前哈，千万要保证自己身体进入一种正常的这样身体状况是吧，以免着凉。哎，这我们这特别操心，啰里啰嗦嗦说了那么多，就是因为直播间其实特别冷这上直播的时候我都巴不得戴手套哈，动手那个说来说去啊，这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还是要给大家讲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在一开篇啊给大家说一个暖心的故事吧。昨天上午呢，2015世界乳腺癌宣传日为爱一检公益活动在中国医院肿瘤医院举行。活动现场呢，从普通市民当中招募的108名爱心天使一起剪下了长头发，捐赠给因为化疗而失去头发的癌症患者。 就说108个姑娘呗， 也不一定哈、这里边也有这比如说小男孩哈， 长头发的小男孩， 人专门就是攒着的嘛。 哎呦， 这项活动呢由国家癌症中心联合多部门和行业协会发起，也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响应。在网络上活动的阅读量呢接近2亿次，大家在微博上也都比划着剪刀手的照片让正能量传递， 就都跟那爱德华似的 今年9岁的孙烨呀是现场年龄最小的爱心天使，在父母的鼓励下他专程从上海赶来。孙烨啊别看年龄不大，但是他那头发可是不短了，已经超过了1米长， 那可够长的了。 头发剪了之后啊，小姑娘一直在微笑，尽管啊她的年纪对癌症呢还没有强烈的认知，但是她已经能感受到关爱癌症患者的社会责任。像70岁高龄的杨奶奶啊，她剪掉那头发已经花白了，老人也说短发显得人更年轻了。 对了， 他希望自己的举动能鼓励中老年的癌症患者。捐发志愿者王威说，他的母亲呢因为刚刚乳腺癌过世，他也鼓励患者家属要勇敢乐观地和病人一起来面对治疗，面对人生。他也说啊，家人是患者永远的后盾。 没错。 青木俊树呢是一名日本留学生啊，他呢也是现场的这一名男士来完成剪发的代表。 你骗我，你刚才说是小男孩 啊，小伙子，这不是吗？小男孩、 好吧，留学生。 对，青木呢认为说这个癌症患者呀需要理解而不仅仅是同情，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在面对着癌症，他希望啊自己的举动能给大家带来信心， 是吧。他是原来是不是留长发哈、感觉跟那个什么木村拓哉什么之类的那感觉吧， 但是年轻人哈、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一份心胸并且有这样的一份志愿，愿意为这个世界上需要关爱的人奉献出这样的一片爱心，我觉得他的举动是值得敬佩的。更何况我们通过这件事情也发现爱心也是没有国界的嘛、 所以人家这个活动叫什么为爱义剪， 对， 义是公益的义，剪就是那个剪刀的剪，为了公益拿起剪刀把自己的长发剪下来。有那么句话，就是你们年轻人特别时髦的说，你叫什么？等我长发及腰，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哈、是吧？这个咱人家这长发及腰以后呢，是剪下来去做了公益事业，也挺好。 对，当然了，这样的这个行为和方式呢，其实可能非常的质朴，但是呢，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这也是他们表达爱心的一种方式。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哈、越办越多，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这样活动当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出自己的爱心。 好了，那刚才呢说了剪头发啊，这个多少跟理发有点关系吧？ 嗯， 哎，我就刚理完发啊，这个每个人看见我都说哟，理发了， 动后脑勺不？ 哎，这哎，你意思后边特秃是吧？ 剪的有点短， 哎、 就是怕着凉。 最逗的是这个，就是咱们交通广播的那个令主持人林鹤、啊、看见我以后，哟，刘哥。换了个理发的地方，这都能看出来， 看手艺看出来的是吗？ 嗨、哎，这个就是可能这个发型和原来这经常让大家看到那个发型不一样 了。就去一个地方去惯了， 啊、 就是已经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了嘛。 哎、对，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哈、啊，这个不管是理发或者说洗澡， 嗯， 哎，它都有一个就是习惯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 哎，当你发现你突然你原来的习惯的那个店它。没有了或者改变了、 啊、 那你就只能换个地方， 那就会被人一眼看出来你换地方了、 哎、对，所以这发型能看出来、 嗯、 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有点被迫的也换地方了啊，是什么人呢？就是爱泡澡的很多差不多最起码得在我年龄之上嘛，中老年朋友比较多 泡澡，那得找那种泡池澡堂子。 哎，对、 嗯、 过去啊城里头还有啊，我印象当中这个像什么东单呀，什么这个东四啊，那边好像过去都有。但是现在呢，这个城里头的这种泡澡的可以泡澡的澡堂子呀，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就都关了张了。这个所以呢，有些喜欢泡澡的朋友就不得不去找其他的这个还能够有这种方式洗澡的地方。最远的我看这个有的这个报道里说人都跑到长辛店去， 哎呦呵，那可是不近。 哎呀，丰台啊，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到这个坐公交车到长辛店的浴池去泡澡，这个泡澡呢大概只花8块钱，但是这坐车这车钱是吧，这个公交车怎么着也得我觉得也得几块钱了， 那人家就想去嘛、 哎、没错。那么这个从杜家坎儿到长辛店大街沿途还能找到很多家这个老式的浴池，有8块钱一位的啊，办卡7块钱一位，这还是比较便宜啊。一位住在长辛店大街北口的这个吴经理啊，他呢就说这儿最主要的客人呢就是长辛店本地的啊这些这个朋友们、 嗯、 还有咱们城里头像住在广外啊哎六里桥啊哎这些老主顾也坐公交车上这儿来洗澡。昨天下午这个浴池里泡澡的人并不多啊，这个记者到这儿来这个探访一下，看到一位中年人慢慢的把身上的这个水擦干了以后穿上衣服啊，就跟人聊起来了。这位说了，嗨，这个我呀上这边来洗澡好几年了啊、 嗯、 这个我住六里桥那边啊，那边的就这种浴池没有了，都是那个什么什么叫什么什么洗浴中心 啊 什么那种 对对对 那个什么什么会所啊什么温泉呀、啊、反正就都这个了。 那也不是过去洗澡的那种地方。 哎、是啊，说这个哎一去就好68啊128，反正这168就觉着有点跟过去的这个一比啊接受不了。 高消费。 哎，说我还是找这样过去原来的这老浴池我来洗比较习惯。 嗯， 说其实四环路附近有一些村子里还有浴池，但是条件没这儿好啊，就是说丰台这儿啊，或者是价钱呢没这个地方便宜啊。他说我喜欢在下午不堵车的时候坐着公交车上这儿来泡澡来，这公交车走高速用不了半个小时，哎，也就到了。这长辛店大街往南走还有一家浴池啊，这个里边也有一个这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吧，哎，这个就跟大伙儿正聊着呢，说跟你们说，年轻的时候我呀一泡澡就泡半天儿，啊，记得有一回赶上我有急事儿，上澡堂子里头是连洗带泡2小时就出来了，旁边的人看着我表情都那样了，说哎这小子怎么今儿这么快就走了， 2小时这都是快的了， 俩小时就是快的了。而现今呢，虽说普通的居民家里都有了这个电热水器呀、啊、什么太阳能热水器的，是不是？可是他还是没有这个到浴池洗澡是舒服啊。 对。 就是大概说的是这个住平房的那些朋友， 嗯， 尤其是那个平房，这个用那什么小厨房改个浴室啊，您要洗澡的时候想搓一搓呀，这连弯腰的地方都没有， 地方太窄了。 啊、这个就是这是正洗澡的一个大婶儿跟大伙儿这唠呢，说你看我上这儿洗澡来 啊， 我在这儿拿吹风机吹头发。这吹风机免费的，棉签擦脸油都是免费的 啊，什么都有、 啊、对，在这又方便又便宜。哎，这记者又看了看，又往南走一看，还有另外一家浴池， 这个更衣室里啊摆着三张简易的床位啊，就是那种搓澡用的。 嗯， 这也是过去浴池里不可缺少的家具。 那泡泡得搓搓呀。 对，有一老爷子坐上面正慢慢的穿衣服呢。这个里边有一个25岁的小伙子叫刘创杰，他在这浴室里工作啊，逢到有客人要搓澡了，他就抄起那大木盆来，就把那个浴室里那个床铺哗泼上水一泼，干净了，铺上一张一次性的那种塑料的单子。 这一看就是要搓澡啊，开始。 哎，这个刘创杰说了，说他老家是在周口那边的农村啊，平时呢就上这儿来打工来，搓一个澡收8块钱，其中呢有5块钱是他的提成。 嗯， 这一个月下来呀、啊，能挣3-4千。 哎呦，不少挣也、 哎。这不天越来越凉了吗？ 嗯、 哎，这尤其是到冬天，说来这儿洗澡的人就更多了，一个人都忙不过来，就会再招一个人。这个店主大姐也说了，嗯，他们也挺辛苦的，但是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嗯，然后这个在这儿一待也没有房租水电的压力，我都挺羡慕他们的。 嗯， 这刘创杰也说了，哎，天天在这潮湿的浴室里啊。这个搓澡对身体肯定是有影响，你看这个关节什么的，时间长了可能就会有风湿啊，得一些关节病， 湿气重。 对，但是这搓澡的客人多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你说你想出去透口气儿，这都没时间呀。他这正这个跟记者这聊着呢，这旁边有一个搭着毛巾准备泡澡的老爷子搭了一句话，把大伙儿逗乐了。 老爷子说什么了？ 嘿，小伙子，你别不知足了，你们在这浴室里头天天能泡澡，多舒服呀、 啊！这还有人羡慕着呢。 没错， 要不然这个正好也就说到搓澡泡澡的事儿了哈。不过说实话，现在这样能泡澡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 嗯、 还挺怀念小的时候啊，我跟妈妈一起进那个公共的大浴池。 哎， 虽然说这个我没有经历过大池子泡澡，但是公共浴池的那种氛围哈，大家伙也都是邻居，甚至是去长了之后跟老板也都认识。 嗯， 然后还有那种搓澡的铺，也真的像咱们今天故事里说的，就是铺上一个一次性的那个布，那就是开始搓澡了。 这一次性单子都是后来了，原来都是直接铺一毛巾什么的。 我是年纪小，皮嫩禁不住搓，所以我还没尝试过。要不然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吧。那个您洗澡的时候习不习惯这个使劲的搓搓澡啊？您能受得了那力道不？ 对， 您这个现在多长时间洗一次澡？您是习惯每天都冲一下啊，还是说我每天冲，我觉得皮肤干，我定期洗？ 嗯， 您洗澡的时候一般是用沐浴液呀，还是用香皂、肥皂啊？ 哇、哦，这么细致！ 对呀、啊，您洗澡的时候喜欢水温高一点啊，还是喜欢水温低一点？ 也可以怀念怀念过去这个您那片儿这个洗澡是个澡堂子这个什么样、啊？ 曾经洗澡的经历，在您年幼的时候有没有坐过大盆里？ 嚯、 哦，这在小院子里坐大盆洗澡， 这还能记得吗？ 反正我有这样的记忆，看看大家吧、 哦、 这个回忆回忆过去，然后也展望展望未来。 哎， 大家伙可以将我们今天的互动内容啊，这跟洗澡有关的事儿， 主题就叫洗澡。 哎，对对对，将您的互动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订阅号啊、 嗯、 您在订阅号当中查找这个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聊洗澡。 你说清楚了，到底是洗澡还是洗澡？ 想洗哪个洗哪个。 发现地上有一个澡，把它捡起来到路边这河边洗了洗。 反正大家伙在那边互动着啊、 嗯、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故事。 好， 接下来这事儿呢是要给大家提个醒。 怎么着？ 王先生啊在北京生活好多年了，一直就没买房子，这不眼瞅着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吗？ 嗯， 为了给孩子落户啊，并且办理入学手续，这个王先生和妻子就把买房的事儿提上了日程，非买不可了。 哎， 经过看了好几次房的经历啊，王先生两口子最终选择了通州区的一套房屋。 嗯， 这房子呢总房款150多万。 哟，那现在看来还不贵呀。 并且呢约定由王先生来承担房屋交易过程当中的全部税费。 嗯， 这个卖房人说，这房子我已经买了好多年了。王先生在没有查看房产证的情况下，就以为这个房屋是可以享受税收的优惠政策，能减免的， 就是已经买过超过了5年以上了。 哎， 嗯， 合同签了之后，王先生交了50万的购房首付款之后，在办理网签的时候，王先生发现， 嗯， 这卖房人取得房产证，这没几年，不满5年啊，需要再等1年之后才能享受税收的优惠条件。 好嘛， 如果要是不享受优惠政策啊，这王先生需要承担的税费居然高达50多万。 那这房不就成200多万了吗？ 那这房一共才花了150多万，这完全超过了王先生的承受能力呀。 嗯， 王先生多次就跟卖房人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 协商也没个结果，王先生就以重大误解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这个合同，返还之前交那50多万的房款。 怎么样了呢？ 经过法官多次调解呀，这个双方达成了协议，解除了合同，这个卖房人也返还了王先生交纳的购房首付款，王先生最终终于是可以在其他地方另行购买房屋了。 你瞧瞧，少看了那么一眼，这惹多大麻烦。 当时着急了嘛。 嗯， 按照满5年唯一的规定啊，房屋满5年上市，并且是卖房人手下唯一住房，在交易的时候是能买房免去买房人需要缴纳的营业税的。 哎， 法官呢也在这儿提醒广大买房者，买房的人呢，应该在所购房屋能否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况下进行实地的了解和审查。 嗯， 审查相关房屋的产权登记材料，必要的时候您还得向税务机关来进行一下核实。 哎， 避免轻信卖房人呐或者中介公司的那些说法，或者由于双方政策了解偏差导致不能享受优惠而遭受损失。 对，这么大的事儿哈，房产证总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的嘛。 就再着急哈，这事儿也不能慌的，毕竟不是个小事儿啊。买房子对于每家每户来说那都是个大事儿，而且也是一笔大钱，是吧？ 没错。 所以一定要认真仔细，以免啊这个钱损失了，其实说实话是小事儿，要是真耽误咱家里其他的大事儿，那用钱解决不了。 好了，那么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也是用钱解决不了的啊。这个有两个人开车，而且还是酒后驾车，在路上呢，嫌那个前面两个走路的行人挡了自己的道了，于是下车就跟人家发生了冲突 啊！这是路霸呀，这是 趁着酒意呢，这个还跟人家打起来了啊！这个把其中的一个路人给扎死了。啊，这个案子大了。这个最近呢，这个案子在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两名被告人表示认罪，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 现在后悔了，当初是什么情况啊？ 这也是我觉得比较冲动吧，年轻人嘛。这个被告人叫李守刚的，今年只有23岁。2011年的时候，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拘役过3个月。事发的时候，和他同乘一辆车的叫做陈光宇的，是他的朋友，28岁，因为犯这个寻衅滋事罪，被判过有期徒刑10个月。就是这两个年轻人呢，都是这个比较是这个在咱们拿咱们这个老百姓的话说啊，这个比较这个就容易惹事的这种。哎，今年的3月26号19点左右，这李守刚和陈光宇开着车走到石景山区的一个路口的时候啊，因为行车问题和两个被害人，一个是王某，一个是孙某，发生了争执。这李守刚和陈光宇就先后下车，对王某还他的朋友孙某进行殴打。后来李守刚拔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向王某的左大腿等地方就扎了几刀。 哎呦，这是要害呀！ 结果把这个骨静脉给刺破了，致使王某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啊，这个失血性休克死亡。那么陈光宇呢，拿着车锁对孙某进行殴打，致其轻微伤。两人作案之后逃跑了。 嗯， 哎，在2天之后又到公安机关自首。庭审上这个时候呢，旁听席上坐满了被告和被害人的家属。当这两个被告被法警押进法庭的时候呢，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就开始哭泣啊，这必定是亲人这个失去了生命。 是。 那么在庭上呢，这两个人，这个尤其是这个李守刚啊，才23岁啊，一脸的稚嫩，显得有点不知所措，说话的声音也很小。哎，他这个也在解释这个事情啊，说这个他们拦着我们的车不让我们走，我得还骂骂咧咧的，我气不过就下起来和他打起来了。当然了，这个谁都认为自己好像是有理的啊，说当时我没想杀他呀，我就拿刀想比划一下吓唬吓唬他。 这能瞎比划吗？ 对，可事实却是他用刀刺了，刚才咱们讲了啊，刺到人家大腿上，把静脉给扎破了。那么他说当时和这个陈光宇吃完饭开车回家啊，这个喝了不少的白酒，你看喝完酒再开车本身就已经违法了。 是啊。 那么当时说这脑子迷迷糊糊的呀，这个一时冲动就造成了这个犯罪的事实。那么他说还在强调说，这个拦住他们的这个王某和孙某啊，也喝多了啊，也是醉醺醺的，在车前呢都快站不住了。 人家喝酒关你什么事儿啊？ 但这都不能够成为你持刀杀人的理由。 是啊。 哎，这个检方就认为应该以故意伤害罪追究两个人的刑事责任。李守刚是主犯，同时也是累犯，建议法院对其从重处罚。这个陈光宇呢是从犯，建议从轻或减轻处罚。此案没有当庭宣判，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不管怎么说啊，这是一条人命啊，因为你的过失也好，还是因为你醉酒的这个状况也好，还是因为你那一时情绪冲动也好，一条人命在你手上就这么没了。 哎，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街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是，而且这个喝酒闹事儿的这些朋友还真的说，您要是也是一喝酒闹事儿的人，就别跟其他喝酒闹事儿的人啊凑到一起出去喝酒去，是吧？ 哎， 喝完酒之后乖乖回家睡觉。 关键一点，喝完酒千万不能再开车了。 没错。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洗澡啊，有关洗澡的二三事。博岸博新说啊，不管冬夏淋浴10分钟从来不搓，舍不得。 是舍不得。 舍不得什么？是舍不得自己疼吗？ 对，这个其实搓澡你分它程度不同哈，有的专门的那个在澡堂子里，人家专业的给你搓，那是一种搓澡。 我还见那澡堂子搓完那浑身一片红啊，哎呦，我看着我都心疼，我说不疼吗？ 还有一种呢，就是平常你自己洗的时候，弄个搓澡巾啊，自己稍微的搓一搓，哎，比较轻的，然后差不多就行了，这也是一种方式。要说从来都不搓的话，这个 现在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叫做搓泥浴宝，就是那种特殊沐浴露啊，不用怎么使劲，涂在身上之后轻轻一抿，那泥就下来了。 关键你还有好多你够不着的地方呢，比如后背啊，什么这个脖子后边啊，什么之类的，肩膀后头是吧？你还得家里人也得给你帮忙吧，稍微搓一搓的，这个还是应该可以有的啊。 不过不能经常搓啊，这皮肤它自己有生长的这个时间和周期。 对， 你上面这个搓狠了之后，这皮肤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您再搓，那不搓出血印子来了是吧？不过话说啊，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大家伙凑到一起的时候才发现生活习惯上差异。 南方人天天必须要冲凉的。 对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搓澡巾。他们不实行搓澡，他们觉得搓着这个不舒服哈。 这 但据说在北京上大学上了多少年之后， 就回去搓澡了， 不搓不行。 但是据我所知，好多搓澡师傅都扬州来的， 是吧？ 嗯， 这个张小辉说啊，小时候去爸爸妈妈单位搓澡，一般呢都是我和我姐姐还有其他小伙伴一起约着去，大家互相搓澡。 哎， 就是小了吧，不解劲儿哈，这喜欢劲儿大的舒服。哎呦，怀念过去啊，现在在家洗澡很久不搓澡了。 对，这个顶多拿那毛巾勒勒 啊。那也不给劲啊，是吧？ 这个反正没有那么搓着痛快。 是二马说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每个月都去澡堂子洗个澡哈，进门之后师傅热情的招呼，顺便问几位沏茶吗，然后找那铺位床位，洗完之后啊再喝上一杯茶，吃点小点心，那叫一个爽啊。 没错，哎，时不常的师傅进来喊一句，池子里王宝钏王先生有没有， 叫人呢是吗？ 相声里的 说这现在这已经是往事了，儿时的回忆哈。我特好奇您那澡堂子吃那小点心，什么小点心呢？好吃吗？ 啊，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跟那个小零食似的那种。 北爱之神说哈，哎，我记得小的时候跟爸爸去澡堂洗澡，每次都会泡大池子。那时候爸爸也会替我搓背呀，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听说经常搓澡搓背对皮肤不好。后来逐渐不搓背了，去澡堂子的次数也少了。这还是说要讲究一个力道和频率。 对，还有这个说这个大池子里边这个水啊，如果要是这个不勤换的话，它可能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这个 卫生的 问题啊。 所以现在特别讲究，尤其是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哈，有生理构造问题都讲究单人单池单泡。大木桶这里边还要加上那个一次性的那个特别大的一次性塑料袋， 太讲究了。 对，特别讲究。反正不知道大家伙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啊，包括您特殊的喜好和需求哈，都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聊聊您洗澡的那些事儿啊。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免费的。 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明陪您舒心共晚晴。 既然你有着藏不住的坚持，就不要让它只留在心里。斯柯达匠心制作全新速派，立体主义美学外形塑造，搭配特有经典掀背设计，创造优雅格调。第三代 TSI 发动机，峰值扭矩可达350牛米，更搭载全新一代 DSG 双离合变速箱，高效动力澎湃而出，恭迎阁下莅临品鉴。全新速派，别具匠心。 Skoda。 北京市正在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请您支持与配合。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西三环西兴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队尾排到了苏州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进京方向的事故清理完毕了，交通呢也正在逐步的恢复。受事故影响，陆庄桥到西三旗桥的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大家可以绕行京新高速行驶。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大城小事，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前天上午10点左右啊，乘客杨女士这个在快速公交4号线站台把那手包给弄丢了。 哦， 她这包里啊有东西，这有银行卡呀、身份证和8张价值1000块钱的购物卡。 好家伙！ 杨女士说啊，上午10点左右啊，她就坐这个公交4号线从金恩桥站去市中心要看亲戚。上车的时候，他就把手包顺手就忘在车站的凳子上了。 嗨， 等他乘车路过杨庄站的时候，才想起来，哎，我好像还带一手包出来了，我包呢？ 这也晚了。 一摸找不着，没有啊！正当着急的时候，他手机响了，电话那边啊，金安桥站的女站务员跟杨女士说：“是杨女士吗？我们这儿捡到了一个手包，可能是您的手包落在了站台凳子上，您要是方便的话，赶快回来取一趟呗。”杨女士就赶紧在杨庄东站下了车，又乘车返回了金安桥站，拿回了手包。 哎，这个人家可能看见这包里有名片之类的。 是，快速公交4号线11车队的负责人李先生就说啊，上午10点多，有2名女站员呢发现了女性的手包，打开包一看，这里边有8张价值1000块钱的超市购物卡，还有像什么银行卡呀、现金，关键还有身份证。 哎， 总价值超过了10000块钱。2名站务员呢，在手包里还找到了杨女士的名片，这才能顺利的把这手包物归原主。这个工作人员李先生还说啊，2名站务员呢认为归还乘客遗失的财物这是应该的，所以不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也不愿意告诉大家伙儿他们姓什么叫什么。 哎， 杨女士表示啊，当时啊虽然这2名站务员没有透露姓名，但是她还是打算拿出现金要感谢人家，可是啊也被人家给拒绝了。 这是举手之劳啊，人家是拾金不昧。 对，人家不指着这事儿出名啊，只是希望能够为大家排忧解难。当然了，我们也是说提醒所有咱们这些市民朋友啊，在外边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这个财务安全，看管好自己的财务，也别给自己也别给别人添麻烦，是不是？ 别太马虎。哎，这个早晨我就看见这个消息啊，挺有意思，说有一辆警车呀撞在桥墩上。我估计要是撞桥墩的是一普通的车呢，就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了啊。早晨一早起来就在这微信微博里边传来传去，怎么回事呢？昨天的上午的11点左右， 丰台区南三环刘家窑桥底下有一辆山西牌照的警车撞上了桥墩，车里的人呢还受了点伤。 有警察叔叔撞柱子了。 嗯，那么记者呢从丰台这个交通支队方庄大队了解到，这个事故呢是因为这个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啊受到了阳光的这个刺激晃了眼睛，发生了事故。哎，这个旁边的人呢也没有被影响啊，这就只有车内的人是有了一点小伤。 嗯， 据一位负责刘家窑桥清洁工作的环卫工人介绍说，这个事故大概发生在11:40左右，当时他就听着咣当一声，顺着声音往过一看呢，发现有一辆这个警车撞在了刘家窑桥正中间的那个桥墩儿。随后呢，两个身穿深色衣服的中年人啊和一个年轻人就从车里头走出来了，抄起灭火器赶紧灭火。副驾驶座上的那位脸上有血迹，说明是受伤了。中午12:48，事故现场已经基本上清理完毕，受伤的警车呢也被拖到了拖车上，给拖走了。 是。 那么这个事发的桥墩附近，除了散落的有大量的汽车零部件以外，还有一个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机液，可能是从车里头 不明液体 打出来的。 嗯， 哎，这个警车呢撞到了这个桥墩以后受伤不轻啊，这个就是不能自己开走了，就得拖走了。 是，当时看了照片之后，那车撞的还挺惨的。 哎，这玻璃都碎了，前保险杠也掉了，就说明撞击的力量不小。 对，都给撞变形了。 那么刘家窑桥附近的一个商贩呢，也跟记者说了，说这刘家窑桥啊是以北是蒲黄榆路，这么刘家窑桥以南的是这个刘香路，这两条路啊，它稍微有点偏差，不是正对的， 不是直来直往，不直来直去的， 所以在桥底下它有一个小，还得拐个小弯儿。 稍方向盘您得往右打一打。 没错，然后但是这个桥墩儿呢，它就在这个位置，你得打一下方向，避过这个桥墩儿才能拐上那条路去。 对，不打方向盘就撞桥墩儿上了。 哎，他说这个桥墩儿经常会被车撞，今天以来至少看见三起了。 是吗？ 这商贩说了，汽车从北往南行驶，太阳这个一晃眼，一进入桥的阴影的区域呢，这眼睛就看不清楚，它就不适应。车速要是比较快的话，容易反应不过来撞上去。 就没看着桥墩就撞上去了。 看来这哥们开车从这底下走过哈，这体验还挺那个细致。但是是吧，他有这个隐患，交管部门是不是可以想想什么措施哈？别让他在这儿老被撞是吧？这桥墩也怪辛苦的，这老撞来撞去的，这桥墩会不会也受损呢？ 而且这撞来撞去，桥墩受损了之后，人也受伤啊， 哎、 是吧？ 对 万一撞狠了，出了这个性命上的伤害， 对啊、万一这个桥墩它坏了以后，这个桥是不是也有安全隐患？ 对，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哈、啊 嗯， 您这个迎着太阳开车的时候，咱别手懒，对吧？ 对， 有遮阳板咱拿下来，车里应该常备这个遮光的墨镜，带有这个偏光功能的墨镜支架。驾驶员应该必备的， 对， 这该带的时候带上，你别存侥幸心理，没事，我这桥区开过去就好了。 嗯， 你不好说，这指不定这桥区上就遇着什么事儿了。万一前面要是有一什么东西，您躲避不及是吧？最后还是受伤吃亏的是您自己。 嗯。 前两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那个开小轿车在高速路上出现了单方事故，那个司机下车看了车的情况，那个乘客甄某也下了车。 哦，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程某另一个人啊开小轿车开过的时候下车，那乘客被撞着了。 哎呦， 结果被撞不幸身亡。 好家伙， 后来这个受害者甄某的继承人霍某啊就起诉司机马某和肇事的司机程某以及保险公司，要求赔偿损失。 嗯， 最近呢这起案子出了最后后的这个结果了哈，审理结果，这个一审法院经过审理确定，由被告就是开车撞人的那个司机承担65%的赔偿责任。 嗯， 而受害者所自己坐的那辆车的驾驶员马某哈，他驾驶车辆造成事故之后，导致被害人甄某在高速路下车，造成了这个事故。所以啊，这个司机马某也应该对原告的各项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哦， 赔偿原告40,000多。甄某自己呀、啊、也得承担25%的责任。 哎， 因为啊甄某的死亡不是司机马某驾驶车辆造成的，事故发生的时候这甄某他已经下了车了、 嗯、 所以他的死亡啊属于那个另一个开车的那个程某驾驶车辆造成的，所以啊马某驾驶车辆的保险公司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嗯， 一审判决之后原告不服，提起了上诉，后来啊二审法院审理之后驳回了他上诉的请求，维持了原判。 哎， 还是提醒大家伙儿，高速路上有故障，咱及时设立后面那个路障，然后 迅速撤离这个事故区哈，千万别在路上瞎晃悠， 没错， 要不然太危险。 嗯， 不怪人家刹不住车，是因为有的时候车速太快，真的来不及反应， 嗯， 是吧？ 那最后这个事儿呢，也是涉及到公共安全的。43岁的胡某是延庆县刘斌堡乡大关头村的村民，时常会从村委会那儿拿点打扫卫生的活儿。因为有一次没拿着活，这心生不满的胡某就把山脚下的玉米秸秆给点着了，致使12亩林地起火， 找事儿啊。 哎，记者昨天也是了解到，胡某因为犯了纵火罪、放火罪啊，这获刑3年，缓刑3年啊。因为他呢这个有这个悔罪的表现，也获得了村里的谅解，所以呢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处罚。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这个矛盾和纠纷的时候，一定要理智啊，不要采取过激的行为。 没错，这点火烧山这事儿实在是过分了，好在没有什么人命上的危险，是吧？ 对。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洗澡哈。 嗯。 那和牙说洗澡啊，这多不好意思讲啊，我夏天冲凉啊，记录最高记录啊，1天7回。 1天7回啊， 洗出皮了都。他说因为晚上要出远门，所以精神特别紧张，再加上夏天爱出汗，也有可能是强迫症犯了。反正啊，我一进浴室我就觉得我轻松，精神啊放松好多。现在也是，我洗澡的时候就特别有灵感，生活当中有些问题想不通，我就去洗个澡。 哎，你看还有人洗澡的时候还唱歌， 是吧？ 是， 就是说怎么说，是浴室歌手吗？ 浴室歌星。 也有研究证明说为什么浴室唱歌觉得特别好听， 回声特别好。 对，因为它形成了一个这个有共鸣腔啊。 哎，你那一边洗一边唱啊母。 哎，您这没洗澡唱的也还不错呀，是吧？ 浴室里练出来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今天的大城小事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再见。 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文物局贸促会北京市分会主办的2015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至11月2号在农展馆新馆震撼登场。 一大波打车立减红包来袭了，9月10日至10月31日注册微信平台中信打车付，刷卡支付出租车费即可享最大立减5元优惠，活动详情请搜索并关注微信号 TaxiPay 中信打车付。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首张银联万事达双品牌全币种信用卡了，海购5%返现，3倍积分，每月最高获赠10万积分，境内外安心消费，放心海淘。邮储银行双标全币种卡，一卡无忧，悦享全球。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 小 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